做到了吗？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天天向上，我和健康有个约会。 在人类漫长的生命历程中，共同面对一个生存和生命健康问题。几千年的孕育和沉淀，形成了以东西方文化为代表的东方医学和西方医学两大主流医学体系。中医讲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讲人为本，病为标。西医学之父，古希腊著名医学家希波克拉底，也早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人们，病人是自己最好的医生，而医生只是来帮助病人的。现代医学上也讲防病胜过治病。虽然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科技水平不同，但是世界各国人民在疾病的认识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无论对中医还是对西医，总是有那么一点偏见和误解，以至于偏激行事，闭关自守，导致因噎废食，错失了疾病康复治疗的良机，真的让人好不痛心疾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传承世代中医精髓，潜心研究西医文化。他主张因时、因人、因病、因事辨证施养的养生新观念、新方法，让百姓朋友用智慧去把握健康，用身体去感觉健康，用眼睛去观察健康，用心灵去感悟幸福和快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徐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来继续关注和收听咱们的养生健康论坛啊。接着给大家说影响血压变化的因素啊。不少这个听众朋友提意见了啊，说徐老师啊，这两天讲的知识太深了是吧，什么血容量啊，啊，外周血管阻力啊，是吧，心脏的有效泵功能啊，是吧，这些医学术语啊，相关重点知识啊，我们有点吃不消，听不得明白了。甚至有人还问说，徐老师，咱们讲养生啊，咱们学这些生理学、病理学，包括血液动力学的这些专业知识干什么呀？咱还得简单化呀。没错啊，大道至简，化繁为简。但是呢，一味的简单是不行的，有些基础核心的问题咱们千万马虎不了。所以啊，我为什么要把这个血压波动变化的影响的三大因素为什么要拿出来要重点的讲，因为这个才是治疗高血压病、低血压病、中风病，包括风湿类风湿性的关节，包括肿瘤性疾病，可以不客气的讲，是人体所有疾病在治疗过程当中，在经络气血通达过程当中要掌握的一个基础课。你说它有多重要？学数学你得先把这羊字码是不是阿拉伯数字你必须得学懂了，学英语你得先把那个单词字母得背齐算了。那么学医学，尤其是学医学养生，那么一定要把血压 得弄懂了，弄明白了。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血压是维持血液在血管里边奔流不息、周而复始、循环不止的生命活力的一个表现。这是我们西方医学给血压的一个定义。那么从中医上来讲呢，中医说呀，气血是生命之本，那么这个血压它又是气血活力的再现。中西结合啊，纵贯中西之后，我们认为血压一定要让大家明明白白的能够认知了解自己的血压之后，我们才能对生命健康、对我们的长寿、对我们自身的生命状态和疾病的走向，我们才能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影响血压变化的第一个因素啊，说了血容量啊，讲了人有八斤血，是不是啊？八斤就是四升啊。所以大胖子呢就容易高血压，为什么？血多啊。小瘦子容易低血压，为什么？血少。所以这是血容量对人血压的影响。所以生完孩子大出血的，贫血低血压，血容量少啊。还有呢，跑肚拉稀，出大汗，是不是啊？导致体内电解质紊乱，细胞液严重丢失了，体液丢失的，是不是啊？哎，还有一些消耗类疾病，人瘦的皮包骨头了，都容易低血压，啊，这是血容量的影响。第二个呢，就是血管的外周的阻力。啊，什么叫血管外周阻力啊？哎，我大家打了比方是吧？血管是啥呀？血管是胶皮管子，是吧？血管是胶皮管子。人生百病根在五脏。咱们昨天讲影响血压变化的因素，这个血容量，啊，有效血容量，就是人体内的体液。它由谁来决定呢？哎，大家记住啊，肾主骨生髓，主髓纳气。这个血是由水分构成的，血当中的水分高达 95% 啊。哦，所以肾主着水，它就主管着血压，对不对？还有呢，五脏当中的这个脾脏，脾是主土的，土是来治这个水的，所以脾脏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血压的变化。这是从血容量的角度来讲。那么当然了，心主血脉啊，心主血脉，它是影响血的容量，还是影响血管，还是影响心脏，我们一步一步的深入的来研究。血管的外周阻力，咱们讲了血管是胶皮管子，胶皮管子有什么特点呢？能扩张还能收缩。扩张叫伸，收缩呢叫抽筋痉挛，叫屈。能屈能伸大丈夫，对不对？能屈能伸大丈夫。那么五脏六腑当中掌握着人的屈伸的功能的是哪个大丈夫啊？哦，肝脏。肝主人一身之筋啊。开始我一说这筋呢，好多朋友就知道了，就是那提筋儿，是吧？就想到了足弓啊，又想到了什么呢？关节韧带啊。今儿咱们大家再多个知识啊、哦、哎，多个知识。血管平滑肌，肠道的平滑肌，也就是说构成人体所有的管道的这些肌肉，能收缩能舒张的，这个都叫能屈能伸，皆由肝脏所主。所以动脉硬化是啥病啊？动脉硬化是血管病，血管的紧张性出问题了，是肝的病。 血管里边沾上油柳子了，是脾脏不能化湿，这个血管动脉粥样硬化长到血管内膜上了，这就跟人皮肤长湿疹似的。所以啊，经常有朋友来找我治湿疹，我都问他，你怎么长湿疹的？不知道，打得可痛快了。那今儿我告诉大家，人皮肤外边长湿疹，就跟你血管内膜上长动脉粥样硬化，它是一个道理。所以老年人那个脸上手背上长多少老年斑，你血管里边就沉积多少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所以这是疾病表里相依的道理。那么血管的外周阻力究竟受什么影响呢？哎，受神经的因素。哎，紧张啊，血管就痉挛了，是吧？一放松啊，血管就舒张了。所以长时间紧张的人得高血压病，长时间散漫的懒散的人，或者是过度劳累，是不是啊？他消耗了气血，让血管没有力量来紧张了，哎，他就怎么的了？哎，他就得低血压。血管紧张是高血压，血管舒张是低血压。累得紧张不起来了，累得紧张不起来了，他不还是低血压吗？所以低血压有先天的，也有后得的。哎，但是大家一定要明白，低血压病不是什么不治之症。我管你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只要你元气补足了，五脏调好了，低血压病都能治好。哎，高血压病也能治好。那至于说一辈子都治不好的，那是大夫唬人的话啊，大家不要相信，是不是？哎，所以治一辈子的高血压，治一辈子的糖尿病，那个都是医生的无能，是把无知当科学，是医疗水平非常低下局限的条件下的历史产物。所以呀，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啊，我们不要求大家刮目相看，最起码应该站在一个科学客观审慎的角度去正确的认识疾病，这个我感觉是很必要的，是不是啊？这是影响血压变化的第二个因素，叫外周血管阻力。啊，外周血管阻力，血管的弹性是紧张还是放松，血管里边是光滑的还是有油柳子的，是吧？那血管里边的光滑还是油柳子，都是由血液成分决定。啊，前一段时间有个得脑梗的来找我，是吧？说颈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多大多大，这个大夫要开刀，那个要做支架的。我问他咋得的，他说不知道。我问他血脂高不，他说不高。所以问到这样的人，他就属于不讲理，是吧？遇到不讲理的人，有时候我就生气。那我就问他了，我说你血脂也不高，血压也不高，你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我给你割上去的，要我一生气吧，他不讲理的人他还乐了，他说我也不知道啊。我说你不知道不行啊，你不知道你治不好。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病长在谁的身上，谁就得吃亏受罪，是不是？你病虽然没长在大夫身上，但是作为一个好的医生，作为医者父母亲，医者父母亲，我不能让你吃亏受罪。我怎么才能让你不吃亏受罪？我就得让你心服口服，是不是？我得让你明白这玩意儿咋来的，这病啊！啊，后来我们找着原因了，是不是？啊，是原来血脂高，现在吃大山楂丸吃好了。啊，那别人不懂的还以为，哎呀，你看这徐老师，可看自己有点功劳了，就怕顾客不说，偏问出来，是不是？是这意思吧？不是这意思哦。你原来血脂高，高的很长时间才把血管内膜得糊上油柳子，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你入我的方子， 大山楂丸啊，脱参汤啊，把血脂是整下来了，调到正常了。但你正常了，现在不假，而你血管上粘那个油柳子还粘那儿呢，所以咋办呢？你抠下来呀，抠下来要掉哪块就脑血栓，所以说你还得经过一段时间，这个一段就得是3个月或者半年，长时间的血液清洁才能把原来，你看啊，原来是血里边油脂糊上的油柳子，现在血液干净了，油脂不高了，你马上那个斑块就掉了吗？不对，它得经过一段时间，3个月半年，血液当中包括你山楂丸吃完有胃气了，能化湿了，才能把那些清理掉。所以说我问你血脂正常，你说正常，那正常怎么长动脉硬化斑块？你是刚正常了，你要是一直正常你不会得，所以要一直让它养到正常，3个月到半年你再检查，哦，斑块就化掉了。所以治病啊，它不是一下子就治好的，它要经历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就是人得病的一个逆过程，是吧？养生啊，不是养什么长生不老，是吧？古时人养生说，人有，是吧？上寿、中寿、下寿。古代的标准是下寿80，中寿100，上寿120岁。我们把人的寿命分为天寿、人寿、地寿，我们把120岁作为中间，我们希望能够创造180的奇迹，但不见得人人都能达得到啊！这还和你平时啊积德行善是不是啊？哎，这都有关系啊，这后话啊。好了啊，这算把影响血压变化的外周血管的阻力的因素咱们算说清楚了啊，说清楚了是吧？说影响血压波动变化的第三个因素啊，心脏的波动的力量，心脏的波动的力量。说这个啥意思？是吧？这就是发动机啊，发动机是吧？那你心脏有多大力量呢？哎，我告诉过大家，人手握拳的力量就是你心脏波动的力量。所以心脏病一犯，那手为什么哆嗦了？为什么哆嗦了？心脏哆嗦，手就哆嗦。心脏病一犯，手握不动了，没有劲儿了，哎，心脏也没有劲儿了，心衰了。所以为什么一干活心脏犯病啊？因为手一累心脏也累。哎，这什么道理？听着啊，马上要听着，这会儿要重点了。人的手是由什么构成的？这是个老问题了啊！我10年前就问过大家，给过答案啊。一根手指藏着五脏六腑，手指的外面叫皮，肺主皮毛。手指呢有盖，指甲盖和里边那筋，那个韧带那腱鞘那筋叫肝主爪甲，那筋。筋长在骨头上，肾主骨。这筋骨皮都得搁肉连着，叫皮主肉。这筋骨皮肉都得有血才能活，没有血脉那手是活不了的。心主人一身之血脉，怎么样？这老知识了吧？所以你手脏，手的这个握的力量由谁来决定？皮啊，不是。骨头啊，不是。血脉啊，不是。啊，是啥呀？啊，是肉和筋。好，这又到了肝主人一身的取值。所以人手的握的力量是由肝脏的力量来决定的。所以为什么久而劳累呀，它容易伤肝呢？他容易得心脏病啊。有人可能这块有疑问了，徐老师，咱们是研究心脏还研究手呢？ 你谁能把心脏掏出来给我研究研究？不能。但你手是不是都有啊？所以这就是中医的触类旁通，我通过手来给你做模型，你就认识到你心脏是什么结构了。所以心肌有量量还是没力量，心肌缺血，心肌那个叫什么，左心收缩无力，心脏收缩没劲儿的，找谁？找谁呀？找肝啊，找肝是吧。回过头来呢，我们那个心呢老突突，老胆小，老不定神的是吧，就像人那个手钻个跟头，手腕子一触地呱唧，手腕子压缩性骨折了，说明他有骨质疏松。所以心脏都定不住神的，找谁？找肾啊，找肾。那老得心肌炎的呢，老得心包积液的，找谁呢？心肌炎和心肌内膜炎，找肺，是肺的感染所导致的，叫肺不主黏膜和皮毛了。那心包积液的找谁？找脾，脾不化湿嘛，跟皮肤长湿疹是一个道理，是不是？那这人呢，老抑郁症，快乐不起来，找谁？哦，这个找心，心主人一身之神明。所以呀，以手做模型，观手便知心，一根手指连接五脏六腑，一个心脏，一个心脏。心肌缺血，心肌炎，心包积液，心衰，心脏的瓣膜关闭不全，等等等等，这些病不是心脏自己个儿的病，谁的病？五脏六腑皆可治，皆可治，记住，不是治疗，是导致心脏得病。所以这大家注意了啊，这块是要关联的。你有的那个脑萎缩的呀，老年痴呆的，特别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咱们脑瓜慢点转啊。刚才我讲了，五脏六腑皆可以导致心脏的病，而影响血压波动变化的又决定于心脏的这个力量。所以影响血压波动变化的心脏的力量的来源又由谁来决定呢？答案是五脏六腑决定心脏的波动力。这又回到我们主题了，心是人的君主之官，你这个君主有什么能耐呀？你是会气功啊，还是会武术啊？你是会论语啊，还是会易经啊？啊，这个君主啊，可能什么都不会，既不能上马征战，是吧？也不能制造宇宙飞船，但是不要紧，他能协调，那他能协调。所以五脏六腑皆兄弟，心为君主之官，肾脏为五脏之长兄的道理，在高血压病和低血压病的调治这儿，大家一定要注意三个因素：血管、血液、心脏的波动力。表面上说了是三个因素，而实质上影响着这三个因素变化的到头来是谁？是人的五脏六腑，影响着人的气血的生命活力，影响着血压的变化。哎呦我的天哪，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没有，今天这课很复杂啊，很复杂，听不明白是正常的啊。啊，你说我一下子听明白了，那你最起码得听我三年以上节目能一下子听明白啊。可能有些医科大学你刚毕业，你有的可能考上职业医师了，你搞西医的，你可能这堂课你也得回去咂摸个两遍三遍能听明白，对不对？所以这样一来，影响血压波动变化的三个因素我算讲完了。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 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咱们这段时间呢，给大家正在介绍这个关于血压方面的养生和防病的知识，是吧？给大家讲了什么是血压，是吧？血压是推动着血液在血管当中奔流不息、循环不止的生命的一个活力。那么这个力量呢，要是弱了，低血压的人他就会活力不足，是吧？低血压的会天天困倦乏力，是吧？没精神，是吧？没胃口，是吧？尤其是那个女同志到了育龄期了，你血压低，是吧？气血生化的就少，哎，一定程度上呢就会出现停经，连月经都不正常，你拿什么生孩子啊？所以低血压并贫血容易导致女性不孕，是吧？那血压高呢？啊，血压高是不是人的活力就特别旺盛啊？啊，实际上非也。啊，血压高活力就会亢进，血奔流不息，把血管冲破了，那叫脑出血，那叫眼底出血，那叫中风，那叫血行经络之外，是吧？血压低我们知道气血亏，那血压为什么会高啊？是吧？是不是人的营养太多了它才高的啊？非也。高血压病和低血压病的原因是不一样的。低血压病的原因源于不足，因为亏它才低，所以低血压病人的元气比高血压病的元气要亏得多。那高血压病是什么原因呢？高血压病的原因呢，它是源于堵啊。血压为什么会升高啊？是吧？是人太兴奋了吗？啊，非也。是堵了啊，长时间的紧张压力过大，吃得太好，血太黏，血管呢神经紧张性太高，老熬夜不起早，得血管淤阻，人就会缺血。为了不让缺，那么人的元气就会保护性的升高血压。所以高血压病刚得的时候，一期人很舒服啊，没有什么不良的感觉啊，只是血压高了，但人没感觉，对人也没什么伤害，这个叫一期高血压。但是呢，没有伤害是一时的，是不是啊？就像一个车，新买台车，偶尔啊，谁还不超载一次两次的，没什么了不起的，是吧？警察没抓着，没罚款啊，自己那新车也扛造无所谓。好家伙，你要是天天超载，得这车就提前报废，提前大修了。所以人也是这样的，是吧？人有七情六欲，是吧？生活有悲欢离合，是吧？哪有事事顺心天天如意的啊？今儿生个气啊，明儿加个班啊，家常便饭的事儿。但你别把它当习惯，生气当习惯，加班当习惯，劳累当习惯，那你就得习惯血压升高。长时间高，高到你身体吃不消的时候，哎，你就出现了心脏的缺血、眼底动脉的硬化、脑的缺血。尤其是你再吃点降压药，你会提前出现血管的损害，那高血压病呢就进入了二期。二期高血压呢又叫冠心病期高血压啊，也叫动脉硬化期的高血压。那是这个阶段的高血压呀，血管的损害只是功能性的啊。什么叫功能性的 啊，零件还没坏，只是功能不大正常了。只要调养得当，还是可以彻底的恢复青春的。但是呢，有些人这个时候他继续执迷不悟，那怎么着啊？我吃点药就得了吧，一种降压药不成，我吃两种嘛。结果便有了高血压病的联合用药，吃吧。转眼间高血压10年20年过去了，稀里糊涂的降压药越吃越多，赶着联合用药血压也降不下来的时候，眼底出血，脑梗塞脑出血，心肌梗塞肾脏功能的衰竭已经悄然发作。那么这个时候呢，高血压病也走到了它的终点站，叫三期。所以三期高血压病我把它叫中风期，也叫降压药不灵期。大家伙还琢磨琢磨，咱们讲中风的时候讲过六大原因，其中给大家介绍的高血压病什么时候得中风啊，哎，联合用药降压药失灵，降不下来，控制不了血压的时候就要发作中风了。咱们再多给大家补一堂课，低血压病人什么时候得中风啊？常年低，低到突然间变高了，那就是堵了，脑梗塞发作期。所以呀，借着高血压病的三期、一期、二期、三期的形成过程，是吧，咱们给大家又等于复习了中风的历程。所以经常有朋友找到我说，徐老师啊，是吧，我们家老头中风刚得啊，家里老伴儿中风病倒，是吧，因为什么原因不知道，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所以今天呢，真相大白了，有人是真不知道，有人是知道了装糊涂啊。告诉大家，中风它不是一天得的，没有个十几二十年的积累，没有个十几二十年的错误的累加，中风何以爆发呀？所以中风病可防不可治，是不是啊？尤其是在这个春三月和夏天的冬病夏治这三个月，我要给大家重点的讲中风病的全面预防和调治。因为夏天是中风恢复的黄金季节，春天和秋天是中风复发的季节，寒冷的冬天是中风加重的季节。机不可失，失去这个机会，再来就365天之后啊。所以这就是养生要顺应天时，寻找时机，顺应时机的这么一个过程。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骨碎补提取物、补骨脂提取物、岩羊藿提取物、碳酸钙、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了解了啊，什么是血压啊，就是血压的定义，让大家知道了影响血压波动变化的三个因素啊，知道了什么是血容量，什么是血管的外周的阻力，是什么又决定着心脏的有效的波动力，也就是心脏的输出量。那今儿呢，哎，今儿呢做了铺垫之后，哎，基础的知识大家掌握清楚了，哎，咱们今儿呢要切入正题了。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来说的是高血压病的形成啊，高血压病的形成。说高血压病的形成，我们先要让大家知道 啊，高血压病它的标准啊，这个标准呢不分什么老人孩子是吧，不分什么中国人外国人是吧，全世界就这么一个标准。这个是美国高血压病联合会、世界高血压病协会的一个国际标准啊，全世界通行的。一个人在安静状态下连续三次测得血压、舒张压，就是我们说的低压，高过了95毫米汞柱，收缩压，我们说的叫高压，高过160毫米汞柱，便可以确诊为高血压病。啊，我前段时间也讲过啊，高血压病的确诊在药铺确诊不了，是不是啊？啊，在街边的公园啊，免费义诊的卖药的确诊不了，啊，那都是非法行医的地儿，是吧？病啊，诊断得到医院去，得呀、啊，医生给你诊断报告上卡上小戳，有诊断权的医生，有处方权的医生，才有资格给你定成什么病，啊，所以好多人经常打电话来找我，徐老师，你说我什么病啊？哎，我说不了，啊，说不了，是吧？我们在节目当中是绝对没有诊断权的，对不对？哎，只是个意见，只是个参考，哎，这块儿大家一定要把它，哎，闹清楚了。那么高血压病，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哎，我来告诉大家，高血压病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是不是啊？啊，临床上把高血压病分为两种啊，一种叫原发性高血压病，一种呢叫继发性高血压病。原发的就是没找着原因的，是吧？继发的呢，就是因为其他的疾病引发血压升高了，所以呢一定要解决病根，就要把引起高血压病的原因给去掉。打个比方啊，举个例子，说这人长脑瘤了，血压高了，你吃降压药行吗？啊，治不好。把脑瘤去掉了，不用吃降压药，血压也好了。肾上腺出问题了，你吃降压药有效吗？没效果。哎，只有把肾上腺治好了，血压才自然平稳。咱们再举例子，肥胖是吧，1米7的个子，200多斤，糖尿病血脂血粘度高，把血压憋高了，你吃降压药好使吗？啊，不好使。啊，体重调节下来，血内的油脂糖分去掉，不用吃降压药，血压自然正常。所以这些啊，非血管因素的高血压病啊，非血管因素因为其他原因而引发的血压增高叫继发性高血压病。所以事实上讲呢，这个继发性高血压病是假高血压病，说的更直接来讲叫血压增高是症状，而其他的疾病才是病因。老百姓常说呀，治病的就是根儿啊，那这个病因呢，哎，它就是根儿。哎，希望大家明白这里边的道道啊。还有啊，这个原发性高血压病实质上才是真真正正的高血压病。那原发性高血压病都怎么来的呢？啊，怎么来的啊？劳累、紧张、思想压力过重，这才是形成高血压病的根本的原因。那么我今天呢要结合着高血压病的分期来给大家说说高血压病从形成到加重到危害人类的生命和健康成为杀手的 高血压病的他的成长的过程。这个分期不是我分的啊，这个分期呢也是啊美国高血压病学会是吧，世界高血压病联合会是吧，包括啊中国咱们卫生部啊，是一个统一的国际惯例标准啊。所以高血压病不是什么疑难病是吧，前几年统计是十个人当中有一个，现在告诉大家五个人里边就有一个高血压病。哎，这跟社会压力是有关的啊，有关。所以高血压病的防治，哎，早就列入了常见病的防治。但是几十年过去了，高血压病作为常见病，它的防治还是只吃降压药啊，到最后心肌梗塞、脑中风一个都不能少，这样悲惨的结局和命运也注定了啊，为什么高血压病人是吧对药物治疗的一个失望。所以高血压病人呢现在吃药的是很迷茫的啊，他不知道他将来有什么结果啊，吃药的什么结果我告诉大家啊，十年得冠心病，20年生脑中风啊。有人说这就是高血压病的命啊，没错，你得了高血压病就是这个命啊。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命运呢？啊，因为你不学养生文化，因为你不问高血压病的病根，因为你只吃药不养生，是一盲，所以无知啊，他就注定了这样的命运。所以呀，有伟人说叫知识改变命运啊，我很赞同这句话。那么我希望中西结合能重新的书写高血压病人群的命运啊，改变大家终身吃降压药的命运啊，改变大家十年冠心病20年脑中风的厄运是吧啊，改变大家高血压病人不长寿的命运啊，这个不是说空话就能行的，哎，你得实实在在的落实到现实生活当中去。高血压病分三期，这个一期高血压叫数字高无症状期无损害期的高血压。其实高血压能不能根治啊，这第一期特别的重要啊，特别的重要啊。而且中医和西医啊，就为了这高血压病的有效治疗啊，在这一期啊没少打嘴仗是吧，打嘴仗不说呀，唾沫星子满天飞呀。西医说啊，数据是第一位的，血压高你就得吃降压药是吧，中医说啊，以人为本是吧，以人为本，人得为感觉活着，不能为数字活着。血压值是高了人很舒服，你把它降下来了人反而不舒服了，降压药加重心肌缺血，扩张冠心冠状动脉，诱发冠心病。你说他俩到底谁说的对呀、啊、就这个架吵了200多年还在吵啊，到底谁对呢？哎，实践再加上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说人这句话怎么说呀、啊啊，笑到最后啊才会笑得最好，对不对？好了，二期高血压的时候就说明问题了。什么叫二期高血压呀？二期高血压病叫症状型高血压，不但血压值高了啊，人开始胸闷气短，头晕眼花，出现动脉硬化，典型的是已经开始出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冠心病，眼底动脉硬化的老花眼，脑动脉硬化的失眠多梦耳鸣。所以高血压病发展到二期的时候，事实证明，科学证明，祖国传统的中医药文化的正确性，也证明了 西方医学只知道化学药物降压，不知道人文关怀，不知道人性化的驱除人的病因，调理人的脏腑和生理结构，而形成人的组织器官受损的一个局限性，是不是？所以在一期高血压这中医和西医吵架吵得不分胜负，让你看结果吧。到了二期的时候我们知道啊，中医说的对，西方医学是错的。错在哪儿呢？错在你只知道吃药，是吧，加上药物对冠状动脉的扩张形成了冠心病不说，高血压病到了二期的时候好多人这药就离不了了。不但呢加药离不了了，加药还加量了，另外还得加上一个治心脏的药，这就应了高血压病人的药越吃越多病越治越重的一个怪圈。那这个需要多长时间来验证呢？5到10年，是吧？我往宽了说叫高血压病10年得冠心病，快的5年就得上。高血压病从初级选手你就成了成手了，哎，就到了二期高血压病。但是呢在二期高血压病这儿啊，只是证明了啊西医的论断是对的啊，中医这个论断是对的啊，西方医学单纯吃药治数字呢是错的。但这时候呢西医错的还不惨啊，到三期高血压的时候啊，有的朋友来问我说，徐老师什么是三期高血压呀？高血压病到底是一期重二期重还是三期重啊？我说你说呢，是吧？病得的时间越久是越轻啊还是越重啊？啊，他明白了。三期高血压是祖国中医药文化对待西方的化学降压疗法的彻底的胜利，也是化学药物治疗高血压所谓的终身服药一辈子吃降压药的彻底的土崩瓦解啊，可谓是输的稀里哗啦。怎么这么说呢啊，我这个人对中医西医没有偏见啊，因为我本身呢是西医全科啊，这是本行啊，中医呢那是祖传的加自修的啊，这得说清楚，是不是啊？哎，你作为一个经过系统的西方医学现代医学医科大学教育过的人啊，你不能是全面的否定这个西医文化啊，那对这个西方医学是吧不公平啊，对希波克拉底也不公平，是不是啊？他老人家会挑理的啊，不管是祖国的中医还是西方的医学都是生命科学，不管是老中医还是大医院的西医科大夫主任教授，他没有想把病人害死的啊，都是想给病人治病的。但是水平不一样啊，是不是啊？学术的深度角度和高度它不一样啊，所以都想把病人病治好，医术差一大截，有的给治好了有的就给治死了，是不是啊？所以大医者精诚啊，医者仁术，庸医杀人不用刀啊，是不是啊？哎，所以这时候真正的就凭本事吃饭了啊。哎，那什么是三期高血压呢？三期高血压叫高血压病的中风阶段，是吧？也就是说高血压病20年，有的17、18年15、16年就到了三期高血压。临床上对三期高血压的定义啊要求是特别严格的，严格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至少得有2个到2个以上的脏腑器官的器质性损害形成才能叫三期高血压。那么临床上什么样的人能达到这个三期高血压病的标准呢？我来说， 脑梗塞、脑腔梗啊、脑萎缩、脑出血、眼底出血、肾动脉硬化、肾功能不全啊、心肌梗塞、下肢动脉闭塞症、心绞疼，我说了很多啊，还有肺栓塞。以上我说这七八样动脉血管的损害，只要其中有两条存在，您就是个三期高血压，也就是已经出现了血管的意外。那么到了三期高血压的时候，血压就进入了吃药降不下来的阶段，也就是西医说的联合用药降不下来了，是吧？189中风警戒线。这个时候的病人就成了医院的常客，这个时候的病人家属就成了保姆，这个时候的钱就成了保命的钱。所以三期高血压真的是很悲惨的。高血压病的三期，一期呢叫无症状期高血压，没有症状就没有损害，所以只是数字增高，哎，临床上呢也叫代偿期高血压。所以有人问我呀，说徐老师，你说高血压病到底能治根儿不啊？哎呦，我说这问题复杂了，不能一概而论。如果说能治根儿，我告诉你，一期高血压一定是能治根儿的，而且能彻底根治，彻底摘帽子。所以咱们对于一期高血压，只有数值增高，尚没有不良的症状感觉的朋友，还没吃药的，咱们劝你啊，不要乱吃药。啊，争取呢通过元气培固实现高血压彻底治疗。如果您的一期高血压就开始吃药了，希望你能摆脱药物啊，因为一期高血压没有器质性损害啊，甚至功能只是暂时的失常，哎，所以高血压病能不能治根，一期是可以完全治根的。高血压病到了二期啊，叫十年的高血压病得冠心病。如果高血压病啊不到十年就得了冠心病，那你就得感谢降压药了，降压药促进冠心病的形成。所以这个时候呢，一般的你都得吃降压药了，不吃啊血压控制不住，症状消失不了。所以我们给二期高血压的朋友的啊这个温馨提示啊，就吃了药的不要乱停，吃了药的不要乱换，是不是啊？什么中药降压、西药降压，只要是降压药都是唬人的，只能降压不能治病。所以高血压病的综合治疗不要被忽视，药只能起到不到 30% 的作用，而另外 70% 以上皆由生活行为情志啊来造就。所以这是咱们给二期高血压病的朋友一个劝告，说你能不能治根儿啊，就看你能不能彻底改错，哎，能不能实现三个月到半年的逐渐的减药停药。那对于二级高血压病的朋友啊，怎么样才算成功治疗呢？哎，就是停药一年以上啊，不吃降压药啊，元气培固啊，五脏调节，吃冬虫夏草，一年都不吃降压药了，春夏秋冬过一遍，血压一直好，我告诉你这就算成功停药，二期的就可以恢复到一期，是不是啊？哎，高血压病最难治的就是三期啊，啊，三期高血压病要再谈治根儿，就有点说大话了啊。三期高血压力求就是保命吧，三期高血压又叫高血压病的中风期啊，什么眼底出血呀、脑出血呀、心肌梗塞呀、肾动脉硬化、脑梗塞、老年痴呆症、中风偏瘫卧床不起，你看看啊，所以人活大半辈子没得病，得一个病就偏瘫半身不遂，活活不好，死死不了，痛苦啊。所以三期高血压是高血压病治疗当中的难中之难、重中之重， 所以怎么办？哎，就得卧薪尝胆，哎，就得集中精力。所以三期高血压病的治疗就是保命啊，防复发啊，促康复啊，争取早日的减药啊，减少毒副损害。至于能不能停下来，看您造化，是不是啊？所以三期高血压的，你三年之内能把药停关就不错不错的了。所以人贵有自知之明啊，人得了病不要一概而论啊，因为病的人不同，年龄不同，病的年头不同，包括病了之后你调养的方案不同，那个结果都是大不同的。但是话又说回来，谋事在人是吧，成事在天是吧。那怎么样人才能不偏执啊，不执着呀？哎，最后告诉大家叫尽人事啊，你该做的你都做了，做好了听天命啊，实在治不好你也不后悔，是不是啊？哎，毕竟病得太重，是不是啊？如果有了养生，又有了医院的治疗，是吧，人都不得病，人得了病都不病倒，那都长生不老了，是吧？所以生老病死本常事，只不过是人不要无知的得病，无知的用药物伤害自己，最后无知的丢了性命，那可就冤喽。高血压病的定义咱们已经给大家确认了，是吧？国际高血压病联合会、美国高血压病协会，全世界对于高血压病只有一个标准，是吧？安静状态下连续三次在医院测得血压高压高过160，或者是低压高过95毫米汞柱，哎，皆可确诊为高血压病。这里边有几个重要条件。第一个是你高血压病谁给你看出来的啊？说路边卖野药的看出来的，是吧？说这个药房的坐诊的大夫看出来的啊，说保健品商行看出来的，全是蒙事儿骗人的。高血压病是病，疾病的诊断权一定在正规医院，这叫第一招。第二招就是血压的正确测量方法啊，安静状态下，是不是啊？你别说呀，是吧，脑梗了你测个血压完了说得上高血压病了，没那个啊。